有魔法的门。吕小燕是清河镇小学四年级学生，她是一个聪明机智的孩子。她的弟弟叫小松，今年五岁，才上幼儿园。一天下午，小燕放了学，把弟弟从幼儿园领回家，时间还早，爸爸妈妈上班还没回来，家里很安静。这时候，小燕的同学许玲玲来了。小燕和玲玲坐下来做功课，小松坐在姐姐身旁看娃娃画报。屋里除了滴答滴答的钟声以外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忽然，从屋后传来了啪的一声，好像从围墙上掉下来什么东西似的。接着还传来一个人轻轻喘气的声音，孩子们都吓了一跳，小松正想叫出来，小燕急忙用手捂住他的嘴，轻轻地说，弟弟别叫，让我去看看。他拉开窗帘的一角，悄悄向外一张，只见一个留着长头发和黑胡子的年轻人背着工具袋，刚从围墙外爬进来，东张西望，鬼头鬼脑地向后门走来。小燕心里有点害怕，她马上想起了昨天里居委会张阿姨对爸爸妈妈说的话，这几天要当心点儿，附近有两家被偷走了东西，都是白天屋里没人的时候被坏人撬开后门进去的。小燕家后门靠近田野，比较冷清，张阿姨关照他们要特别小心。现在这个家伙从围墙外边爬进来，肯定不是好人。活泼好动的小松也挤到姐姐身边，把小脸贴着玻璃窗往外瞧，看到那个背工具袋的人，可是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小燕急忙把小松拉开，把窗帘拉好，她轻声对玲玲说，后门口来了个坏人，你快跑去报告居委会。玲玲说，你和小松留在这里不害怕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小燕说，不，我要在这里监视坏人，你快走。说着轻手轻脚地开了前门，让玲玲飞快地向居委会跑去。小松听说来了坏人，吓得扑在姐姐怀里，把眼睛紧紧地闭了起来。小燕把嘴贴在弟弟的耳朵上，悄悄地说，小松别害怕，我们不能让坏人进来。小松见姐姐这么勇敢，胆子也大了一点，睁开眼睛来使劲儿地点点头。这时候那个家伙想试试屋里到底有没有人，故意咳嗽了几声，推了下门，还轻轻地说， 屋里有人吗？我是来修电灯的。 小松听说是修电灯的，有点沉不住气了，把脑袋从姐姐怀里伸出来想回答，小燕又急忙捂住他的小嘴。姐弟俩沉住气，站在门边一点声音也不出。等了一会儿，只见一把薄薄的钢刀从门缝里插了进来，上下一滑，碰在门栓上，缩了回去。接着那门栓一分一分地慢慢移动起来。小燕知道是小偷在用刀撬动门栓，她心里虽然害怕，可还是沉住气，一声不响。反正门上装着两个门栓呢。不一会儿，那门栓被撬开了。小偷一推门，门没开，钢刀又从门缝里插进来，上下一滑，碰在第二个门栓上。小偷便用刀来撬第二个木栓。这时候，小燕却轻轻地把第一个木栓又插上了。撬呀撬呀，小偷花了好大的劲儿，总算把第二个木栓撬开了。一推门，门还是没开。小偷又把钢刀从门缝里插进来，上下一滑，又碰在第一个门栓上。小偷有点迷糊了， 他在外面轻轻地骂道，真见鬼，一扇门上装这么多栓。 这时候小松不害怕了，他从姐姐怀里伸出头来，感到有点好玩。 这不是跟坏人在捉迷藏吗？ 哈，姐姐真行。小偷又用刀来撬第三个门栓，其实呀是第一个木栓。木栓一分一分地开始移动了，小燕却又轻轻地把第二个木栓给插上了。小松差点笑出声来了，这回他自己用手捂住嘴，他还调皮地向姐姐装了个鬼脸。小偷提心吊胆，耐着性总算又把门栓撬开了，他松了口气，以为这下总该成功了。不料一推门，门还是牢牢地拴着，他越发迷糊了，再把钢刀从门缝里插进来，上下一滑，又碰在第一个门栓上。他啊的惊叫了一声，知道情况不妙，吓得浑身的汗毛一根根全竖了起来，愣住了。突然，从围墙外面传来了人声，小偷慌了，大叫一声，把钢刀丢进工具袋，准备逃跑。他急急忙忙奔到围墙边，爬上墙头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往下一望，民警和居委会的纠察早已等在那里。小偷一哆嗦，一头从围墙上栽了下去。小偷被抓住了，可是他还弄不明白，这扇有魔法的门怎么老是撬不开呢？他做梦也没想到，是自己上当的，只不过是一个10岁的女孩呢。少先队员吕小燕和许玲玲受到了居委会的奖励和人们的称赞。哦，别忘了，还有一位小小的男子汉吕小松呢，他也挺勇敢嘛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